跟住去读经，我哋今日嘅经文咧就系记载喺罗马书嘅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嘅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嘅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哋好高兴啦！今日咧，我哋仍然请到阿洪信强牧师喺我哋当中去证道。佢今日嘅证道嘅题目系侍奉神的心意更新。我哋将时间交俾洪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新年快乐，新年蒙福。喺呢度咧，祝大家身心灵咧健壮，能够喺新嘅一年咧经历神更多嘅恩典啊！今日好开心喺第一个主日咧就可以同大家嚟到分享。我相信咧，呢几日咧，大家应该咧都嚟到收过好多呢啲嘅所谓嘅新年嘅贺卡又好，或者短信都好，系咪啊？所以你睇到好多啦啊！我都唔会喺呢度咧show 俾大家啊，好多咁你自己都收到啦啊！咁但系咧有啲都写得好好噶，譬如佢话咧 my 2022 New Year's wishes for you 啊，呢度讲到咧话十二个月嘅 happiness， 五十二个礼拜嘅 laughter。365日嘅成功，哇！8760 hours of good health， 仲有咧525600分钟嘅祝福，仲有咧，哇！咁多咁多嘅秒嘅喜乐，咁你好唔好啊？咁啊，梗系好啦，系咪啊？咁啊，希望咧，即系啲即系能够实现更多啦，吓、啊！当我哋嚟到睇翻我哋。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呢，我就很喜欢这一章的。他说呢，以感恩的心回顾结束2021，以祷告的心警醒迎接2022，愿神的话语保守我们的心，愿圣灵引导我们新的一年，面对试探能站立得稳，面对试炼能靠主得胜，以敬虔的心以敬畏的心敬虔度日，竭力传扬福音与真爱，献上生命服侍主基督，不辜负神所赐的岁月。是不是很好写得、所以新的一年我们一定有不同的事要做，是不是？有没有什么计划啊？各人有可能有不同的大大小小的事，可能你说、我部车够了，那换一部新车不都好好啊，是不是？或者间屋呢都是要翻新，甚至你说细屋现在有机会呢，有能力呢又可以换大屋，是不是？又或者呢可能有新的工作啊，甚至有呢可能有新的家庭的成员啦，是不是？我们有些年纪大了，可能又多一个孙啊，咁又好开心嘅，系咪？无论点样好，我哋睇到前面我哋要做嘅嘢，可能咧有各人有不同，系咪？但系我哋要翻翻去基础，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根基。呢、这个根基咧就透过今日呢一段嘅圣经咧，头先我哋所读嘅时候咧就已经睇到啦。因为保罗呢度话，所以弟兄们，我以神嘅慈悲劝你们。劝于大剂嘢，第一同埋第二节其实是一个引言嚟嘅，就系、第十二章至到十六章，可以咁讲一个引言，讲到乜嘢？佢话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咁呢个好明显咧，即系话俾我哋听咧，保罗要让基督徒咧知道点样嚟到侍奉，佢系写俾所有弟兄们，佢因为提到啊嘛，所以弟兄们啊嘛。弟兄们呢几个字咧好宝贵嘅，其实就系指蒙恩得救嘅人。因为我哋知道咧，保罗写呢个罗马书嘅时候咧，系写俾外邦嘅信徒，即系对犹太人嚟讲啦，系咪啊？因为犹太人以外嘅人咧，就系、外邦人。喺2000年前咧，佢哋本应系睇唔起啲外邦人嘅，但系因为信咗主之后咧，就知道唔系所有全世界人都系神所爱嘅。只不过咧，神拣选犹太人咧，咁嚟到为主为神做见证，然之后咧将福音传俾佢哋。好啦，而家罗马有人信咗主啦，咁啊而家再唔分啦，所以佢话，所以弟兄们，即系话咧，我哋喺世界各地嘅 弟兄姊妹都是在主里面的。当然有些姊妹就说了，咦，那个姊妹们呢，我们知道呢，弟兄们其实包括弟兄姊妹，因为当时的男性主导的社会，他是带领着社会，带领着家庭的。所以这几个字很珍贵的。他写给弟兄们做什么？他有一个的召命告诉弟兄姊妹，就是从神而来的召命， The call to serving our God。这个召命就是什么？就是服侍我们的神。但在服侍的之前，我们需要什么？有心意的更新的留意。这个提到四个字，是什么？心意更新。这个就好像我们开车的时候用 GPS 的时候呢， 就会看一下地图，看一下就乱了。乱了的时候有一个掣很好的，那个掣是什么？ Recenter。中文我说叫重新定位，是不是？你按一按它，就好像这个的图案一样，它就重新告诉你在哪个位置，还有仔细一点大一点，告诉你你在走着哪条街，前面是怎样，是不是？所以这个 recenter 很重要。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我就用这两节的圣经跟大家来思想这个题目，侍奉神的心意更新。侍奉神是什么回事？心意更新 又是什么回事呢？咁有冇你同我份呢？咁当然有啦，因为头先已经好清楚讲，是弟兄们，即是主里面嘅所有嘅属主嘅人。我哋思想嘅时候，第一方面嘅更新系咩？就是侍奉神嘅对象。呢段圣经好清楚话俾我哋听，时时出现呢神呢个字。所以我哋嘅服侍，我哋嘅侍奉就系神。我哋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很紧要，一定要什么？清楚这个侍奉神的对象，这个很重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 miss 了的时候，我们一歪了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开车一迷了路的时候，走走下你不去定位的时候呢，就会乱的了，是不是？侍奉神这个首要心意的更新，去对准神，即是说什么意思？即是说就是服侍神。你做啲咩嘢，你要记得你係服侍緊神㗎。所以今日当我哋无论有岗位又好，冇岗位又好，做任何嘅嘢，总之你做喺神身上嘅就係侍奉神㗎。咁所以佢其实呢个好广喎，系咪呀？包括咗咩呀？你做主席啦，领司啦，好似我讲到啦，甚至你话我唱歌神赞美神都系做喺神嘅身上喎。所以弟兄姊妹，你唔好睇小你嘅唱歌喎，虽然或者你自己觉得哎呀我五音不全㗎，唔紧要呀，你唱俾神听。所以你都是服侍跟神的，做在神身上就是服侍嘛。你私事哎呀，我只是招待一下，担啲凳啊，做一下总务啊，或者做一职员啊，做多啲可能开多啲会嘅执事啊，小组组长，尤其是呢个时候呢，有好多嘅人需要你探访，系咪？咁可能一个探访，你都如果是做在神身上的时候，就是侍奉神啦。弟兄姊妹知唔知啊？甚至你个袋有一张单张啊，你派俾人。又唔识得讲啊，邀请佢嚟教会啊，呢个都系服侍，系嘛？咁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服侍神系好清楚你嘅对象，你嘅人生，你走呢条人天路就不一样噶啦。甚至你话我摆好少钱咋，我冇乜钱啊，奉献啊。但系如果你话我做喺神嘅身上嘅啊，咁呢、这个咁嘅摆上咧，神都纪念噶，系咪啊？你记唔记得咧？有一次。耶稣咧坐喺殿嘅门口咧睇啲人点奉献啊，嗰啲人就抌啲钱落个奉献箱啊嘛，系咪啊？咁啊，耶稣咧好仔细话睇到啲有啲人掟好多，有个咩寡穷寡妇掟两个小钱啫，但系咧咩啊？耶稣睇喺眼里边，而且咧俾佢有一个好大好高嘅评价，系咪啊？所以今日你要知道我哋嘅侍奉系点样？过去一年我唔知你对唔对得准喎。但无论如何，新的开始要记得了、做一点的关怀都好，打个电话问候都好，你是做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就是侍奉神的了。OK?、所以有时在侍奉当中，如果我们碰见有不同的事情，在人看来是在服侍人、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但是呢如果你提醒自己 侍奉是做在神身上的时候，你面对很多的事，你都应该或者可以这样讲，可以比较容易解决的，是不是？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起读第三章第二十二和二十三节，好不好？或者请听我读吧。 OK， 你们作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世上的主人，作事不要只给人作像那些讨人欢心的一样，却要以真诚的心敬畏主。留意第23节说，无论你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像是为主作的，不是为人作的。这两节圣经简单来讲，就是说什么？就算你是在一个家庭里面，2000年前你是作仆人，就是说好像奴隶这样了。那做什么？你都记得你做奴隶都要做每一样东西，心里面就不是只是为了服侍这个主人的，你是为神而去做的。他说像是为主作的嘛。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那你说了作奴隶做工人做到即係可能好多嘅卑微嘅嘢，人哋睇唔起嘅。但你諗下，咦，我做喺神嘅身上嘅时候，咁係咪不一样呀？係真係不一样㗎喎，係咪？所以我成日问两个问题，服侍神弟兄姊妹值唔值得呀？值得就点下头啦，有喎，好咩呀？咁仲有呢，咁服侍神开唔开心呀？开心啊！所以一年嘅开始，这个心意更新，侍奉神，你只要好清楚要定位喎，系咪啊？有时我哋会睇到过去一年，我哋都有弟兄姊妹埋怨嘅，咁当然啦，有啲弟兄姊妹即系话，哇，点解成日都系我做噶，都冇人做嘅，咁当然夸张啲啦，系咪啊？又或者，哎呀，点解咁少人做噶？做嚟做去都系我哋呢班人咁啊，系咪啊？咁又或者咧，哎呀，点解好似咧做嚟做去咧都冇乜成果啊？甚至咧仲碰钉添，系咪啊？但系如果你谂到，咦，我系服侍紧神噶，咁点解我要埋怨咧？我究竟埋怨乜嘢？会唔会我系埋怨紧神咧？这个要小心咯，系咪啊？咁要校正翻噶咯。有时我话，哇，成日都系咁去付出嘅时候，会唔会吃亏咧？有蚀底咧？你知道咧？我哋香港人咧，成日讲句即系俗语噶嘛。最做人最紧要唔好蚀底咁啊！你有冇讲过啊？有时我哋教啲细路仔咧咁啊，所以要小心啲喎，唔好乱咁教啊。咁啊，呢个侍奉，你得一定都会咩啊？好似系要摆出啲嘢噶啦嘛，系咪附上啲嘢噶啦嘛，系咪啊？咁但系系咪蚀底咧？大家谂下，如果我对准神嘅侍奉，做喺神身上，你话会唔会蚀底啦？系啊，有时我哋觉得好重啊，神啊，孭我死下死下，孭唔起啊嘛，会唔会咧？咁谂下，咦系，如果我服侍神嘅时候唔会孭唔起，会唔会我孭得太多，或者系孭紧一啲咧唔系神要我孭嘅咧？咁下低嗰度会有讲噶咯，不过唔紧要啊。你对准神，有时候好多愁烦，我点解服侍神有咁多愁烦嘅？我服侍紧神，神点解唔会眷顾？一定会噶嘛，系咪啊？所以当你有愁烦嘅时候，不如你recenter 心意更新法，你对紧边一个？你讨人喜欢啦，抑或系咧，即系满足自己啊？抑或要达到自己嘅目标啊？咁啊，即系自欺欺人，我有时候都会系咪啊？我有时真系会令到自己好苦涩啊，系咪啊？甚至咧，我哋会咩啊？泄气啊！我哋好多时候咧，人咧就系去到年底嘅时候，哎呀，攰晒咯，新嘅年最好唔使做咯，咁啊！但系谁不知？今日牧师讲呢堂道啊，新嘅一年重新开始做，咁你会唔会觉得好痛苦啊？咁唔系噶嘛，应该系重新再嚟，系咪啊？就好似咧黑板画满晒所有嘢，擦晒去，重新再写过，系咪啊？咁啊几好咧，几开心咧，系咪啊？你唔好，你会唔会斤斤计较咧？如果你服侍神嘅时候，哇，你乜嘢都计较嘅时候咧，神点睇啊？神话好。咁如果你斤斤计较咧，我都计较啊！你知唔知神都计较嘅啊？计较噶、我特别用一段圣经同大家嚟讲呢个例子咧，就系斤斤计较嘅例子啦。神计较嘅，因为当主耶稣翻嚟嘅时候咧，佢会嚟一个全体嘅大审判，全世界嘅人都要受审判。我哋都知道咧，有两边嘅一个山羊同埋呢个绵羊。 绵羊嗰个分别分野啦，系咪啊？无论点都好啦，喺嗰阵时候咧，耶稣讲，佢话那时王要对右边的说：蒙我赐福的，我父赐福的，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好的国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喝；吃我喝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接待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衣服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探我。二人就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就给你吃，喝了就给你喝呢？又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就接待你，赤身露体就给你穿衣服呢？或者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就来看你呢？王要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作的，只要是作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了。哇！你睇到呢段圣经，你话系咪神都计较啊？神计较噶，你就算咧为主嘅名作喺一个弟兄或者姊妹身上一件好小嘅事啊，打个电话，哎啱好啊，你买唔到嘢啊，哎我帮你买啊，你买之后啊，我送嚟俾你咁啊，哇好少嘢啫，但系神咧点啊，同你计较啊，我睇喺眼里啊，睇喺眼里嘅时候点样，你嚟啊，你做咗喺我身上。我要咧赐福俾你啊，所以咧呢一个系好重要一个嘅清楚嘅对准神啊，知唔知啊？你对准神嘅时候咧，神系知道嘅啊。你遇着乜嘢难处嘅时候啊，如果你真系令到自己所谓当都好紧要啊，有问题啦。OK 啊，一对准神咧，其实咩嘢都搞掂啦，啱唔啱啊？咁第二样嘢系乜嘢？其实系当我哋对准神嘅时候，我哋有动力啦。因为点解？我哋喺神嗰度有一个奇妙嘅动力嘅。第二节咧，第一节咧就咁讲。所以啊，原来喺侍奉神之先咧，保罗提醒班弟兄姊妹，佢话所以，咦，咁咩意思啊？咁其实真系好简单啦，读圣经都知道，所以即系话有上文咯，系咪啊？上文。讲咗一大堆嘢，所以下边先有啲咁嘅劝勉。嗱，咁我哋读圣经咧，有时候就要咩睇下叫上文下理啦，系咪啊？咁上文讲咗啲咩嘢啊？哦，咁我呢度今日冇时间啦吓，但系立一立佢啦。嗱，上文如果系直接对上嘅经文咧，就系十一章嘅33至36节呢几节都好精彩噶啦。因为点解？佢话33节，神嘅丰盛智慧和知识是多么高深啊！佢嘅判断是多么难测，佢嘅道路系多么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参谋呢？谁先给了他，以致他要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弟兄姊妹，如果你只系单睇第36节咧，你唔侍奉都唔得噶啦，因为点解啊？因为佢话万有都系本于佢，倚靠佢，归于佢。咁即系换句话讲，我哋所做嘅一切其实系咩嘢？其实都系佢嘅嘢嚟嘅。我哋所属嘅嘢，一切嘢都系神嘅。所以我哋侍奉可能咧，即系做喺佢身上，其实就系全部俾翻神啫嘛，系咪啊？神系要我哋去咩？彰显佢嘅荣耀啊嘛，要荣耀归给他啊嘛，系咪啊？我哋侍奉嘅时候，我哋冇力嘅时候，我倚靠佢啊嘛，佢就万有嘅即系本于佢噶嘛。所以今日。我哋缺乏啲咩啊？圣经话万有都本于他，咁我哋嚟到神嘅面前，咁你话系咪应该好得着侍奉神嗰个动力噶？弟兄姊妹，所以新嘅一年咧，你要支取呢个动力，系咪啊？因为神系满有智慧、满有丰富嘅一个嘅，真系喺呢一个赐俾教会嗰种嘅丰盛啊！所以今日。当我哋睇呢段圣经嘅时候，12章第1节，所以呢两个字咧系好多嘅思考嘅。咁我喺度谂下，其实系咪定系停留喺直接嘅上文《罗马书》第11章33至36节讲到神嘅智慧、神嘅丰盛咧？其实唔系嘅，因为点解？当我哋睇埋保罗佢话，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所以换句话讲，呢、这个所以嘅上文咧。是应该同神的慈悲是非常之有密切的关系， 系咪啊？你咁读圣经咪明咯？啊，因为前边所有嘅嘢，原来都系讲紧神嘅慈悲嘅。啊，咁诶，咁样睇圣经又不一样咯。因为点解？当我读罗马嘅书嘅时候，你读过罗马书，你就会通透多少少啦。即系咩意思啊？原来我哋侍奉神嘅动力系因着神嘅慈悲，系基于咩？罗马书一至到十一章佢所讲嘅神嘅慈悲。譬如我哋立一立啦，喺一至到八章讲咩？罗马书一至八章是讲神赐下救恩是出于神的慈悲，因为你一读第一至八章，你就知道我们人呢死梗的，我们人呢满身罪污，无论是犹太人又好，外邦人又好，我们自己都认识啦，是不是？一信了主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很多罪，是不是？如果不是神的拯救，我们真的死梗的了，是不是？没盼望的，但是神呢就赐下救恩，而且这个救恩很容易就得到了，因信就可以清义，是不是？咁跟住呢第九章至第十一章讲咩？讲神嘅救赎计划，即係讲到呢外邦人点解得救，犹太人点解被弃，跟住犹太人有一日呢又会咩呀，又会神呢令佢归回。哇，呢啲系神嘅计划好伟大嘅。又讲到神嘅拣选等等，无论如何全部背后都系因为神嘅慈悲。所以呢保罗写完一至十一章，有啲人话咧呢个好似系教义性嘅一个解说，但系跟住嚟到十二章咧，佢就嚟一个应用性啦，即系因为你净系有天理，系冇地上嘅理又唔得噶嘛，所以有天道有人道啊嘛，我哋做基督徒都一样，唔系净系得个讲字啊，净系仲要行道啊嘛，系咪啊 ？OK， 咁所以咧第十二章开始嘅时候咧，佢话劝你哋。保罗就劝我们这班蒙恩得救的人怎样去回应神的慈悲，因着神的怜悯拯救，我们能够被称为义，我们能够跟神和好，是不是？我们再不被定罪，我们原本有罪的人是惹神发怒的，要神审判我们的，但是现在不再被定罪，尤其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记不记得？在基督耶稣里的从今以后不被定罪了，是不是？所以你想想这个神的慈悲，我们去回应他去侍奉是不是理所当然的，是我们基督徒责无旁贷的，所以今天什么理所当然的，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应该真的不懂得回应的，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来到第一个主日，我们真的要想这种的感动喎，咁你话唔系喎，牧师我仲未明白咩叫神嘅慈悲喎，咁其实呢用简单嘅说话你就明白㗎啦，神嘅慈悲系咩嘢？神嘅慈悲就系神无比嘅爱囉，如果唔系神嘅爱，佢恩典嘅拣选我哋降世嚟到呢个世界，就好似呢啱啱过去咗嘅圣诞节啦，系咪呀，耶稣基督降世。佢呢个无比嘅爱使我哋能够呢睇到佢点样完成呢个救恩，我哋冇办法可以亲近佢啦，系咪？所以今日当我哋讲侍奉神嘅动力嘅时候，我哋一定要喺神面前去諗返神嘅爱，就好似保罗佢点讲呀，佢话如果我癫狂系为神，如果我清醒就系为咗你哋。跟住第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原来基督嘅爱激励我。这个基督的爱真的有排讲的了，是不是？不过我们没时间读，即是荧光了告诉大家，保罗他得到神的爱的激励，所以他甚至癫狂但是很清醒地侍奉神，即是说他不是乱来啦，但是为了神呢，真的搏命的意思，癫狂不是即是癫了的意思。所以你看到弟兄姊妹呢，当中有些人呢就是你这么摆上，咁有啲人咧就仲加一句，哇，使唔使做咁多啊？呢啲咧即系呢啲你有问题喎，系咪？即系如果神感动佢做咁多，咪感谢神咯。点解你做咁少啊？可能你俾神嘅爱嘅感动，你冇领受好多咧，系咪啊？其实神个个都咁爱我哋，只不过我哋喺神面前有冇真正嘅嚟到谂下神嘅爱系点样嚟到真系临到你啫嘛，系咪啊？所以今日我哋话侍奉神嘅更新嘅第二样嘢。我哋嘅动力真系要乜嘢？要好似保罗话神嘅爱激励翻我哋，好嘛？呢个咧就系牧师过往 真系你都去常常提醒自己，亦都系提醒弟兄姊妹嘅。啊，咁呢位神，佢无比嘅爱有冇感动过你摆上自己去侍奉啊？哇！你话如果从来冇嘅时候咧，唔系神有问题喎，啊，你有问题喎，啊，真嘅喎，啊，所以今日你听牧师讲到，其实牧师点解会奉献啊？好多人听到我，哇！你有专业，你咁好嘅专业啊，你系注册护士，你点解要奉献啊？咁啊，其实我话俾弟兄姊妹听，系好多时候都系神嘅感动临到，尤其是我唱好多诗歌啊，其中一首就系主啊，你奇妙的爱，有冇唱过啊？主啊，你奇妙的爱，我真愿意明白。到底他怎样带你来受死在加勒山？哦，叫我能明白他，使我能接受他。啊，主啊，你为何竟来付上我的罪驾？牧师系咪真系好识唱歌嘅？不过咧，好想话俾你听，呢首歌咧真系感动我其中一首咧去奉献嘅吓。佢奇妙嘅爱真系嘅啊，甚至第二节话主啊，岂是那铁钉钉你在木架上？唔系啊，系因为你永远嘅爱情，使你肯为我死。你睇啲歌词，你真系会好感动。你觉得哎呀，我真系要回应神嘅爱，系咪啊？你回应神嘅爱系咩？就去侍奉啦，就摆上啦，系咪啊？所以弟兄姊妹，新嘅一年重新俾神嘅爱感动，好唔好啊？用另外一首，你有冇唱过啊？我每仰望十字宝架，荣耀之主在上舍身，从前所有世间荣华，甘愿为主一切丢尽。事实上系嘅，我哋太少仰望十字宝架。当我哋仰望十字宝架嘅时候，我哋睇到神嘅极大嘅爱。啊，我哋冇乜去夸口，系夸啲咩嘢？全部都系神俾我哋，全部都系神为我哋预备呢个救恩，我哋先能够得到呢个丰盛嘅生命，系咪？世间所有嘅嘢都系真系虚空，系咪？所以今日我哋话啊，要为主摆上。这个其实就是给我们思想到，真是神的爱是成为我们的动力，甚至呢，我每仰望十字架，假若万有都归我手，尽献与主何足报恩，主爱如此长阔高深，我难报答只劝全身。所以今天在新的一年，你想不想回应神的爱，侍奉主的动力？我盼望真的每一新的一年，大家我哋每一个常被主嘅爱去感动，成为我哋侍奉神好大嘅动力嘅源头，好唔好啊 ？OK， 好啦，咁呢一节圣经咧，亦都睇到第三方面，就系侍奉神嘅心态啦。啊，保罗写得好得意嘅，嚟睇下圣经点讲。啊，保罗话：所以我以神的慈悲，佢用一个字劝你们。咦，咁得意嘅？点解保罗要劝人去侍奉咧？啊，佢唔系逼人去侍奉嘅意思喎。啊，唔系咧，即系吩咐命令啊，用劝啊呢、这个字咧就不得了啦。因为点解啊？侍奉神其实唔系无奈嘅，唔系被逼嘅，同唔同意啊？如果无奈嗰被逼就好惨噶啦。啊，唔系勉强嘅。你话啊，系啊，我有时候感觉到神逼你啊，系神逼你，咁好唔好先？神如果逼你做一啲好嘢，我问你好唔好先？嗱，你咁样睇嘅时候就不一样啦，啱唔啱啊？除非即系神逼我做啲衰嘢咁啊，唔同嘅，啱唔啱啊？咁啊，有时候我哋即系好似边个咁啊？我突然间约拿咁啊，系好似约拿咁啊，约拿咪被逼咁去传主嘅审判俾尼尼微城啊，咁又系被逼噶系咪啊？逼佢你唔去啊嘛，好 我就咧即係用大風浪啊嚟到整彎咗只船差啲係咪？即係啲船嘅人咧就將約拿抌咗落海，誒喂鯨喂喂大魚啊，冇話鯨魚啦嚇，喂咗大魚之後咧佢又唔死得喎，因為死死地氣喺條大魚嘅肚裏邊咧就臭邊掹咁啊！哇！然之後醒過嚟咁啊，祈禱咁啊，祈禱阿神咧又救翻佢係咪？救翻佢嘅時候死死地氣又係死死地氣嘅都係啊！然之後就去利利未成話俾人聽，神要審判啊，快啲悔改啊！估唔到咧，全城嘅人悔改啊！佢又唔好憤喎，因為佢係民族主義抬頭啊嘛啊！但係咧，當佢俾神管教嘅時候咧，哇！神話。你顾惜的是什么？你顾惜的就是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看法，你不会明白神的爱是多大，你透过这件事你应该知道多一点，是不是？所以透过这些的被逼，但至丹到约拿都写翻出来说原来神的爱是这样的，所以日后呢，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神逼你去做些事，你要知道可能什么？对人好喎，对顶姊妹好喎，咁嘅时候我都觉得即使你被逼都被得，被逼得咩呀，愿意去做好冇啊，当然啦，如果我哋唔係觉得被逼嘅时候呢，我甘愿去做嘅时候呢，呢、这个就係正確嘅心态啦。咩意思呀？即係话我哋要甘心乐意嘅侍奉呀。所以今日当我哋喺要跟随主嘅路上，喺新嘅一年里面做咩都好，我哋可唔可以有一个甘心乐意嘅心咁做喺身，做喺主嘅身上呢？记唔记得呢？这个甘心乐意嘅侍奉呢，可以追溯到呢出埃及记咁早咯。因为点解圣经有咁讲㗎嘛。圣经呢就是耶和华对摩西话俾叫啲以色列人呢送礼物嚟呢为圣所奉献㗎嘛。当时要建一个会幕㗎嘛。佢话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有甘心乐意的侍奉神都是真的咩呀，就我就算账你不甘心乐意的时候呢，即是冇啦，即是所做的事就 nothing， 真是零鸡蛋啦只是为了自己，只是为了呢即是真是这些的好处，咁你就即是不是为神的时候呢，又不甘心的时候呢，咁唔得㗎喎，係咪？咁另外历代志上29章记唔记得，大卫又呼吁啲百姓为建殿嚟到献上啦，系咪啊？当佢呼吁嘅时候，佢点呼吁啊？第五节佢话：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所以我哋嘅侍奉，我哋喺呢一个嘅摆上嘅时候，我哋要咩啊？要甘心乐意啊！甚至呢即係你睇到呢，即係当时嘅以色列人呢，佢哋回应得好好啊，因为点解大卫一呼吁嘅时候，圣经话於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督王的官长都乐意献上。即係话咩意思啊？即係话教会嘅即係话呢啲嘅以色列人嘅领袖带头。咁今日好啦，我哋教会有冇一啲带领㗎？有係咪啊？做带领嘅特别咩？要甘心乐意喎，因为点解？做带领嘅一定做多啲噶啦，系咪啊？唔紧要，我哋甘心乐意嘅，咁你摆上嘅时候，咁啊神咩？神就会纪念噶啦。呢个诗篇话俾我听咩啊？一百篇第二节，一齐嚟读好嘛？预备起，佢话咩啊？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系咪啊？你谂到呢样嘢？咁你就会觉得真係应该好开心咁去侍奉。係呀，弟兄姊妹，如果你好开心咁去侍奉，人哋睇到你咁开心，咁就会话原来侍奉神咁开心啊，咁就影响别人一样咁开心去侍奉㗎喎。尤其是今日我哋做带领组长嗰啲开心啲好唔好啊？唔开心都要好啲祈祷嚟到矫正返对准返。咁嘅时候呢，我相信呢神就点呀，神就咩呀悦纳㗎啦，同埋呢你就影响緊别人，别人就话我好鍾意返嚟教会一齐侍奉呀，因为点解睇到呢班弟兄姊妹侍奉得咁开心呀，咁我都加入呢个团队呀，如果唔系呢就咩呀，冇我份咁真係唔得㗎喎，系咪呀 ?ok? 所以今日我哋嘅侍奉主嘅心态要更新。保罗话我以神嘅慈悲劝你哋，劝呢个字呢更加有咩意思啊？系一个鼓励嘅意思，系一个催促嘅意思，赶快 肉別室，即係話咧，你要啊，應該咁啊，快啲去回應啦啊！因為點解喺我哋即係走呢條天路嘅時候咧，你睇到有啲人咧，真係會遊手好閒喎啊！尤其是末世之前咧，接受落嚟加後書三章嗰度咧，已經預告到啦，預告到咩啊？啊！当时教会有啲人咧游手好闲，哎呀谂住耶稣基督翻嚟啦，咁啊唔使做啦，系嘛等啦，系嘛啊，所以咧喺第三章嘅时候咧，第六、第七同第十一节嘅时候咧，咁啊已经咧有多次嘅嚟个提醒咧，有弟兄姊妹咧当中咧有游手好闲啊，系咪啊？甚至咧什么工也不作，反倒专管闲事喎啊！咁你话好唔好啊？咁啊绝对唔好啦，系咪啊？咁所以今日会唔会？在教会里面你看不到这只是什么来的，懂不懂？在动物园有没有看过这只东西，懂不懂？这只是什么来的？树懒嘛，有些人读树赖嘛，教会是不是有很多树赖啊？咁希望唔好啦，系咪啊？如果唔系嘅时候咧，就即系唔系几好啦，系咪啊？咁啊，即系借嚟用嘅啫，系咪？树赖都有佢好处，不过就系、是、但系佢好慢动作，好似懒得理咁啊！会唔会你就翘过去咧？你翘埋手多啲咧？咁啊，希望我哋新嘅一年啊，弟兄姊妹唔好翘埋手，好嘛？个个做好你自己嘅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要做的事，因为下底的经文我们没机会讲的了、不过你一路看下去你就知道呢一至二节呢其实是一个引言来的。OK? 反而我们教会应该多些什么，多些蚂蚁。什么意思啊？你见到蚂蚁就知道，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是不是？蚂蚁你真的你佢都冇时停喎，即系你叫佢停一刻咁都即系好艰难喎，系咪啊？所以咧，箴言时时都提醒我哋咧，用蚂蚁咧，咁嚟就比喻我哋咧侍奉主嘅人生，系咪啊？要殷勤，不可懒惰，咁啊呢个系好唔好啊？好唔好啊？大家话好唔好啊？加好啦，系啦，我睇到你的样噶，你点头俾我回应啊 ？OK， 系啊，我应该好开心啊，咁去做嘢啊，唔怕嘅，唔会做死人嘅，因为你对准主啊嘛，做死咗一定唔系对准主噶啦，老实讲啊，啱唔啱啊？好啦，仲有咧，你侍奉神嘅摆上，你摆上啲乜嘢嘢啊？这个好紧要，因为喺我哋呢个经文里面呢，第十二章第一节佢话乜嘢，所以弟兄们，我以神嘅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神要我哋摆上嘅系乜嘢？你话哦，摆上一啲嘅金钱，摆上呢一啲嘅时间，又或者呢摆上一啲嘅乜嘢一啲嘅真係心思咁，no， 唔係啊！你讀清楚呢段聖經，佢話乜嘢？將身體獻上啊！咁你話咩意思啊？或者劏咗自己啊？因為當作活祭啊嘛，係咪啊？啊唔係喎，活祭就唔係劏咗自己，劏咗自己死咗就死祭嚟嘅喎，係咪啊？咁活祭咩意思啊？即係不斷嘅活喎，睇唔睇到啊？咁我哋先嚟處理呢、這個真係好緊要，將身體獻上係咩意思先？你要献上神所喜悦的活祭，这个就是我们要献上的了。身体又代表什么？其实身体代表全个人，侍奉神是全人的献上。其实我们经常说就委身，我们被神拯救之后，其实整个人都是属于神，所以你当全人的侍奉神，全人的为主而活，从头到脚都应该侍奉神的，对不对？从头到脚都是，即是我们知道是走紧呢条人生路的时候，我们作任何嘢，手所作的就是做在主的身上，脚所行的又做在主的身上，是不是？口所讲的都是为主而出口的。哇，这样的时候就正确的想法就啱了。所以保罗很好，他用这个活祭咁来到去提醒我们。提醒我哋乜嘢？今日我哋就要记住，要全人嘅献上，唔系献一啲啊。尤其是当我哋信主嗰一刻，记唔记得啊？我哋信主嗰刻点讲？点讲啊？主耶稣啊，我将我生命交喺你嘅手中。既然你已经将你嘅生命交喺你手中啦，点解要收回咧？要收回就大件事噶咯，即系唔再属神啦。不过好多时候喺意识形态上高，喺跟随主呢条路上，我哋忘记咗，我哋其实。 这个将身体献上是我们属主的人信耶稣的一刻就已经是献上了，不过是需要更新，需要时时的来提醒自己，我是全人的献上，好不好？啊，不要献部分，你不要说，我的手呢就做那么多，脚就不行主的路，这样不行的，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身体献上是神所喜悦的活祭，不是死的，即是不是献一次，死的祭是献一次，现在找代替品来献，是不是？但是神要我们自己献，是不是？你不要找人代替你，你说，Tony， 你做的，你做得，你做吧，你做完我的份，不得的，死的祭就是代替，但是呢，活祭就是怎样？是天天的献，是天天的侍奉神，天天的为主而活，那你说好不好啊，弟兄姊妹？那就很好，是不是？所以每天都可以真的去服侍神的。神所喜悦的祭是怎样？没有残疾的。因为这个祭如果献给神，他用旧约那个祭的意义，他说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近前来献他神的食物。所以呢，今天我们献上的应该是怎样？是最好的。这个没有时间讲了，不过呢，你知道献祭俾神嗰阵时候咧，好仔细检查嗰啲祭物噶，唔可以又跛啊，唔可以盲眼啊，唔可以咧又或者有啲皮肤病啊，咁啊唔得嘅，全部都有最好嘅。我咪谂起 Jimmy Carter， 知唔识佢啊？你美国人识实识啦，加拿大昔日嘅美国总统啊嘛，佢讲咗句好出名嘅说话，咩啊 ？Why not the best？ 呢句说话系咪好好啊？好提醒啊，系嘛？所以今日我哋喺新嘅一年要献上嘅活祭系神所喜悦嘅，系最好嘅，冇残疾嘅，而且佢话冇呢啲祭咧系冇玷污嘅，即系圣洁嘅。所以话咧，将身体献上点啊？是圣洁的啊嘛，是神所喜悦的啊嘛，所以今日我哋每一个人都要过一个咩啊？分别为圣嘅生活，点解？因为神话你哋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哋有机会又讲下点分别出嚟咯，好嘛？然之后神所喜悦嘅祭系咩？呢、这个祭冇瑕疵嘅，完全嘅，唔单止系最好嘅，仲系完全。因为点解？主耶稣话：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我哋做基督徒，我哋服侍神，我哋都要咩？往呢个目标。往呢个方向咁嚟到服侍啊，咁嘅时候咧就系、是、正确嘅呢一个嘅指标啦，所以今日保罗点讲啊？我睇翻佢话，我忘记背后，一齐讲努力乜嘢？努力面前啊，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咧喺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嘅旨意啊！新嘅一年最好啦，系咪啊？向前面继续去进发。而且呢个活祭系点啊？圣经话咧，要活出神嘅旨意啊！因为第二节讲嘛，叫你们察验何为神嘅旨意啊！活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嘅旨意啊嘛！善良意思即系 good 啊，神睇为 good 啊，唔系人睇为 good 啊，记得啊！所以你做嗰样嘢，诶，谂下究竟我睇为好啊，因为神睇为好啊！呢一个就真系好大提醒啦。是咪人睇为好未必一定神睇为好㗎，是咪 ?ok, 因为众人以为美嘅事你要留心去做，唔系跟住去做 ,ok, 咁睇下神鍾意嘅时候呢，我哋一起去做呢几好呢，是咪呀？神纯全嘅旨意呢个 perfect, 更加系完全啦，头先都有讲过祭物嘅完全啦，然之后呢就点呀？仲有呢，佢系神所悦纳嘅纯全喜悦所悦纳嘅，即系话 pleasing, 即系神喜欢的这个土人喜欢和土神喜欢要分别出来的事实，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人赞，但如果神赞呢，那就大件事了，是不是？我们不是经常要人赞的，人赞当然好了，是不是？但如果你想深一层，咦，是的，我只是为了荣耀自己，这么多人赞我，神说 no, no, no, 你不是追求这件事的时候，神就说乜嘢都系唔算数，系咪啊 ？OK， 所以圣经话你点样活出呢个神嘅旨意啊？佢话不要效法呢个世界，呢个世界即系指敌神嘅世界啦。因为点解世界不断嘅污造我哋？佢话 do not be conformed， 即系话唔好俾佢污造啊，俾佢污我哋啊。 呢、这个世界好多嘢摸紧我哋，知唔知啊？用控啦，用诱啦，用吓啦，用骗啦，哇！呢啲真系即系有排讲啦，系咪啊？你睇下呢个世界系咪咁啊？啊，成日都系即系呃我哋嘅。你睇新闻啊，即系好多都原来都唔系真嘅，系咪啊？嗱，网上嗰啲嘢唔好立乱嘅，即系去睇啦，啊啊，好多嘢我哋应该唔系嚟自神嘅时候，就唔好再认同学校。唔好顺从呢个世界，啊呢、这个今日呢、这个敌神嘅世界嘅潮流好多，系咪啊？啊唔再你都顺从好唔好啊 ？OK， 所以要留心咯，彼此嘅提醒啦，啊，因为世界咧各方面都污浊紧我哋嘅人生观、价值观、信仰观等等。譬如好似十二生肖，我哋成日都讲，诶、哎，你系属咩噶？你系属鼠噶？啊，今年咧可能嚟紧你属老虎，好似今年老虎年系嘛？啊，有啲人话我系属猪嘅嘛，有啲人属蛇嘅。啊，弟兄姊妹唔好咁讲，哦吓，呢啲系即系好属好世俗嘅。我哋属咩？我哋应该属主嘅羊啊，啱噶啦。我哋个个都系属主嘅羊，你做咩属猪啫？啊，你系猪，你系猪嘅轮回咩？有啲人话我哋就系十二生肖就系、是、啊你似猪啊咁啊你似蛇啊咁啊蛇鼠一窝啊咁啊咁啊搞唔掂啦系咪啊？我哋而家个个被主耶稣拯救都系主嘅羊啫嘛啱噶啦。OK， 不过有啲人咧就系话啊唔系我都唔系咁谂啊，我净系攞十二生肖嚟计，我几多年出世啫。我哋 OK 咁都算啦。咁但系都有时候咧唔经唔觉咧就落咗呢啲圈套里边噶咯。嗱，譬如有时咧我听嗰顶姊妹好中意讲个口头禅嘅。啊！我哋好似话咩临急抱佛脚咁啊！你有冇讲过啊？错啦，点要抱临急抱佛脚啫？啊，最多你讲临急抱神脚啫，系咪啊？咁啊讲都即系都系唔系几好啦，系咪啊？啊，临急求告神咁几好啊？系咪啊？好多时候我话诶，大吉利是咁啊！你有冇讲啊？年长嗰啲好容易讲啊，做咩大吉利是啫？唔需要大吉利是啊，系咪啊？你谂下，诶，神掌管呢一切嘅时候咧，我哋讲咩嘢都唔应该系避忌嘅喎，不过要小心啦，咁样唔好随便即系得罪人啦，系咪啊？有啲人我哋又见到一啲屋咧，又话诶呢间系吉屋，我都唔系好明白点解你讲吉屋嘅吓，原来咧佢唔想讲咩啊？空屋啊，因为空咧系一个同咧凶杀个空嘅系一样嘅音啊嘛，系咪啊？所以为咗咧，即系唔使咁多人惊啦，改咗吉啦，系咪？将佢隔眼咧，咁啊变成一个咧好意头，系咪啊？咩咩吉大吉大利啊，咁啊，有啲人话好彩，甚至我听到好多顶姊妹嘅学识一句咧英文嘅口头禅啊 ，touch wood， 一讲错啲嘢啊 ，touch wood，touch wood，touch wood 啫。你将你嘅衰嘢俾咗嗰个木头啊，咁嘅意思啦，系嘛？诶，唔使嘅，使乜好咩啊？神嘅掌权、神嘅恩典、神嘅掌管，系咪啊？你使唔使 touch wood 啊？唔使嘅，你 touch God 啦，不如系咪啊？咁所以咧，各方面世界嘢啊，如果你有排讲添嘛，系咪啊？你仲你个例子仲多我啊，弟兄姊妹啊，活出神嘅旨意、心意点啊？圣经话要更新而变化，要察验，要翻身，要变化。哇！呢几个字又可以讲噶咯喎，啊，更新变化有咁嘅意思喎，啊，察验就系咧省察，要检视一下，验证一下，啊，要好似诗篇话咧，求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心思，试验我，知道我意念，看看我里面有冇恶行啊，引导我走永恒嘅道路啊，啊，你话几好咧，系咪啊？所以我哋要回想啊，有时候边啲做得唔好，察验一下。悔改就好似诗呢个启示录话俾我哋听，系咪？要翻身 renewing 去旧换新擦身啊，就好似咧以弗所书话俾我听，除去呢啲嘅唔好嘅嘢，心灵要换啊，穿上新人啊，新嘅一年啊，你话几好咧？要变化，变化嘅意思咧，即系话变相，好似咧耶稣基督登山变像咁啊，要变质嘅啊，改变。啊，所以呢个咧就系我哋喺新嘅一年咧要提醒我哋啦。啊，变化就系咩？唔一样嘅意思。啊，就好似头先有读过经文啊，哥林多后书，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其实呢句说话唔系净系信主嗰一刻嘅，信咗主之后，成日都要咩更新嘅，要改变嘅，知唔知啊 ？OK 啊，所以圣经话心意更新而变化，系从心里边做起啊。所以新几年最好啦，更新自己嘅心思，更新自己嘅心态，更新自己嘅心境，好嘛？啊，应该好开心咁开始一年啊，好嘛 ？OK 啊，仲有咩啊？ 仲有就是啊，呢度又要走翻转头咯，仲有慈悲啊，所以保罗话：我以神嘅慈悲劝你哋啊，咁啊，翻到神面前祈祷，求神加灵赐力俾我哋。好似呢首歌有冇唱过？每一日我住我恨求三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今日牧师唱咗好多首歌俾你听啊，咁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谨记神嘅说话，好唔好啊？亲爱天父，我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差你拯救洁净我们的圣灵，感动我们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感恩，因为你给我们有新的一年，你涂抹我们的过犯，你继续保守我们进入新的一年，就让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心智，我们各方面心意更新，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心思意念，我们所献上的，主啊，真的能够可以来对讨你的喜悦，成为活祭，来对成为主你自己心灵里面最大的满足。主啊，我们所做的很有限，但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那里有无比的慈爱，所以我们胆敢来到你的跟前，将新的一年将你自己交你的手中，让我们在无论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全人是坐在你的身上，交正我们这个定位，交正我们跟随主那个的所走的每一条路的方向，还有我们所应该要有的追求。愿主你得着当得的荣耀，祝福教会，祝福我们每一个，祝福我们的家庭。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